如果你会魔术，你最想让什么消失？ Monday， 因为 Monday Blue。 You guys used to be the horsemen。 那我帮你联系用魔术骗过全世界的神秘天团 The Four Horsemen。 We made some huge mistake. We got sloppy, cocky。 火爆全球的 Now You See Me 电影系列回归，这次不只是有第一部的四位骑士班底回归，还加入了新生代演员饰演魔术新人。 Two generations of magicians brought together for a reason。 这一次他们需要利用智慧和魔术介入一场钻石大劫案，对抗犯罪集团的首脑，剧情将反转再反转。 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Now You See Me Now You Don't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喜欢 Now You See Me 系列的朋友也欢迎在11月11号从早上10点开始到拉拉帕打卡超酷的电影展览，傍晚6点半还可以体验魔术秀。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11月13号魔术重启。 GoShen Be Your On Track。